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断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903广播剧之《恋爱后二分一》。 我知冇咗阿哲，我嘅生命会留低无可补救嘅遗憾，因为已经唔系第一次。虽然今次系佢静静咁同另外一个人开始咗另外一段关系，但我仍然觉得失去佢会系我一生嘅损失。 我觉得好攰，自己好想匿埋，乜都唔谂。唔系因为我唔想，而系我觉得生活里边有啲嘢已经唔系我可以控制到。我连阿雪都唔想揾，系怕俾佢见到我而家咁。因为他只会觉得阿浩一定会比我好。 先生，你的车。 唔该。 喂，阿哲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！系同你倾咧，我就放心啦。Ivy， 我唔系话你做得唔好，不过两间餐厅都系揾阿哲嘅，佢好知我心水噶，所以我想见一见佢咯。 我梗系明啦，我都想跟你学嘢啫。 你咁叻女，实掂嘅。 多谢你嘅机会啫。 傻啦，系啦，你住边噶？我叫司机送你啊。 哦，我跟阿哲架车就得噶啦。 嗯，咁好啦，第二日装修好咧。我一定会送张 VIP 卡俾你哋噶 ，Peter， 咁我先走先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Ivy， 你住边度噶？ 鲗鱼涌。 到附近嗰阵，你记住话俾我听点行。 行错咗，咪当游车河咯。不过你好似好攰咁。 唉，系人睇到我都觉得我攰。就真系弊。 有爱情嘅人系点解咁嘅？ 有样睇嘅咩？ 爱情会令人攰噶嘛？ 咁唔想攰，最好就唔好有。 得咩？我够成日叫我自己啊，唔好对你有幻想啦。但系得咩？不过你唔使担心，呢啲幻想咧系我嘅，唔关你事嘅。 点解你会喺我开紧车嘅时候讲埋啲嘢？ 喂，你话如果咧，我哋而家撞车，第二日出晒报纸。你估你女朋友会点谂？ 佢一定会好嬲。 咁肯定？ 系。 好 touching 啊！ 咁俾你都会啦。 我会，梗会啦。净系你而家咁讲，我都已经好妒忌啦。 系咪又系你自己嘅妒忌？我可以唔使你。 喂，如果你而家冇女朋友，你会唔会中意我噶？乜好难答咩？ 我真系惊，我答咗你之后，你又会问我另外一个问题，一路咁问落去。 点解你会话惊啊？ 你睇，你又问啦。 咁梗系要问清楚啦，好讨厌啊！嗬。 唔系，我真系惊答咗你呢一个假设性嘅问题，会对你唔系咁好。 好定系唔好，系我自己决定嘅，你唔使担心。 我只可以咁样讲，我呢一世都会记得。当我第一次在玻璃橱窗望到我女朋友嗰阵，我唔知点样讲出嚟，但系我好记得，所以到而家我只可以用呢一种感觉去比较。尤其是系我第一眼望到一个女仔，我唔系扮清高，我见到靓女都会心动，包括你，但系就系冇嗰种感觉。 嗯，你今晚又唔同咗。 是咩？ 今朝你都唔系咁嘅，都冇谂得咁通。 唔知系咪 Peter 之后唔走？ 一定唔系。 Ivy 果然系一个好敏锐嘅女仔，我今朝的确对佢讲嘅说话有过一阵嘅感觉，但系当我一路揸车嘅时候，我觉得出奇咁平静。可能是架车令到我正常翻。 咁架车一定是佢揀噶啦。 系我揀咗佢。 哦，唔怪得知系白色啦。但系你其实中意女朋友啲乜嘢啊？点解要谂嘅？唔系好直接嘅咩？ 唔识讲。 就系因为嗰阵时嘅感觉。 唔止嘅。Ivy 终于都没再问我新的问题，他只是不理架车是开了冷气，随手就按低了只玻璃窗，有多些风咁吹入嚟。他给我的感觉真的好像突然之间吹过嚟的一阵风，是有一种刺激，但是很快就已经吹了去后面。你要不要听音乐？ 不用了。 你住在鲗鱼涌边度？ 今晚咁同你倾偈几好啊！ 因为我不是很想打电话给阿雪，为了这样我很不开心。那时候阿雪走了，我就去了台湾，每一天就是这样等她的电话，又或者犹豫地应不应该再打电话给她。上次是因为我给不到承诺她，所以不敢找她。而现在我是怕她不再要这个承诺，所以我不敢面对她。我一直睡不好，听到电话响，再望下个钟，原来已经是朝头早将近六点，所以理所当然，我觉得个电话是阿雪打嚟。喂， 喂，阿哲啊，伯母啊。 啊，伯母，咩事啊？ 阿雪喺唔喺度啊？ 唔喺啊。 我都觉得奇怪噶啦。因为佢起身你嗰度咧，都一定讲声噶。但系琴晚咧个电话咧又冇打翻嚟，我仲以为佢夜翻。吓，而家我起身望下间房，先知道琴晚佢冇翻过嚟啊，所以便问下你咯。 佢寻日本来系嚟开会，但系佢冇嚟到。 咁你哋冇通过电话咩？ 冇。 啊，你话佢去咗边咧？ 我哋讲紧香薰店嘅装修，或者佢做嘢开通宵。咁啦，如果揾到佢嘅话，即刻俾电话你啊。 唔会噃，琴晚差唔多成十一点钟，阿浩打电话揾佢。 当伯母问我点解成日冇同阿雪讲电话嗰阵，我真系觉得自己过分咗。我系冇可能唔打呢个电话，而且伯母话连阿浩都揾过阿雪，我就真系好担心。 十个钟头，阿哲好似人间蒸发一样，在我生活入面完全消失。佢连谂下 call 我都唔做，咁等二十个钟头，我已经觉得足够结束所有嘅一切。相反， 这个已经是阿浩第二十个 call， 他虽然只是短短地留了几个字。 阿叔，请你封我一次 call， 我很担心你。 当我第二十次见到阿浩留下的说话，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打一个电话给他，因为我已经累他为我挨了一晚通宵，以前就只是阿志才会为我这样做。听到阿浩第一句就问是不是阿雪的时候，我的心立刻有千千万万个感激。为什么当有人这么紧张我的时候，我最爱的那个人可以是不闻不问？ 阿雪，你在哪里？我立刻来接你啊。 不用， 我冇求过你噶，你俾我见一见你啊！我只系想肯定你系冇事就够啦，我唔会再烦你噶啦。 我冇事啊，我真系冇事啊，我而家喺南丫岛啊。 咁我即刻嚟啊！ 唔使啊，我自己会坐船出嚟，你码头等我。 好啊，我一定等你噶，我会等到见到你为止。 南丫岛是我最后一个站，当日阿志以为我来了，就已经不顾一切地追入来找我。我们就在码头那里望着日出， 好像啲企鹅咁呢，一见到佢自己喜欢的，佢就会伸长条颈怪叫。 咁嗰啲女企鹅又点啊？ 应该咪又伸长条颈咯，会将条颈掹埋去只企鹅公嗰度，一齐怪叫。 系咪真系咁啊？ 有啲仲会擦下个鼻哥仔添咯。 今日我真系自己一个入咗嚟，但阿志已经唔知去咗边度，死一日再唔系属于我哋嘅日子。望住日出，听住细细碎碎嘅浪声，我决定将个 call 机沉落呢度嘅海底。再唔画上句号嘅话，我真系好怕喺海底嗰个会系我。 请问边位揾阿雪啊？ 啊，唔该。我正话啱啱 call 过噶啦，留叫机主复 call 俾阿志。 我再帮你落 call 啦，好嘛？ 啊，唔该你。啊，你话好紧要啊。 OK。 少了昨晚的孤独和无助的感觉。完全因为好，他很肯定地告诉我，他一定会在码头等我。原来我是很需要那种依靠感。由我第一次恋爱开始，我就一直要找一个肯永远地给这种感觉我的人。 我说过只要阿雪肯覆我电话，我就一定会跟他讲完我要讲的说话。正话在电话里面，我已经说过一定要等他，所以收了线之后，我就立刻坐车来到码头。我要看着他在里面走出来，我不会再让他走。 自己不开心，怎知累埋你冇得瞓。 我肯咪得咯，同埋我根本就冇可能瞓得着，因为我怕你有事。我唔知道你一直点谂我，但系我好清楚，尤其系琴晚，我更加清楚，我从来都唔会挂住一个人嘅。我唔系因为你同阿志有事，特登解埋呢啲时间先嚟讲。以前我以为系收得埋，但原来系唔得嘅。我讲咗我唔代表我想有啲乜嘢，但系我总之净系想你知道你几唔开心都好啊，我都喺度。我唔系吓亲你啊嘛。 唔系，不过有啲突然啫。 我净系起码都想你知道啦。无论你接唔接受，无论你接唔接受，我都想讲嘅，总之。 嗯，我谂下。 系啊，你谂下，谂下，唔急嘅，唔使急嘅，唔使即刻话俾我听。我送你翻去先啦，你好攰噶啦。 好。 嚟呢边啦。 我一直 call 阿雪，但系佢冇复机，落霞都唔知去咗边，情形就好似佢上次走嘅时候一样，事前系一啲预告都冇，而我亦都唔知道可以去边度揾到佢。最后，我只有试下去阿雪嘅公司揾。 先生，你喺度做乜嘢？ 我想问十二楼嘅间嗰间公司咧，有冇人留咗喺度做紧嘢？因为我朋友咧，唔知系咪喺度开紧工。 冇喎，琴晚冇呢个记录噶，因为佢哋开 OT 要通知我哋噶。 哦，咁唔该你。喂， 阿哲啊，阿哲翻咗嚟啦。 佢冇事啊嘛？ 佢冇事喎。 你叫佢听电话。 佢一翻嚟就即刻冲凉咯噃， 咁我即刻上嚟。咁讲啫，做咩啫？ 我做乜嘢都唔关你事。 对唔住啊，雪。 是我昨天没打电话给你，但是现在我们都不用隔着铁闸来讲话嘛，是不是？ 我想我和你之间不只隔着一道铁闸那么简单。 究竟我做错了什么呢？你开了门先啦，好不好？你开了门先啦。 阿雪啊，雪，是不是阿哲啦？做什么啊？ 妈咪，你不要理我。夏崇哲，你听住，我会永远记住你，但是我们到此为止。 为什么你经常都要这样对我？ 我怎样对你啊？你告诉我听啊，你昨晚去了哪里啊？为什么你又不会理会我去了哪里？我昨晚去了南丫岛，我拿着call机一直在等你，直至我看着call机沉在海底为止。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我不明白啊。如果我有错的，你咪讲啊，我有唔听咩？ 我冇嘢再讲啦，系你嘅风铃，俾翻你。 你好，你俾我再问你多次，点解我唔可以再有机会？ 我只系唔想再一次咁辛苦。以前一次已经好够，你现在再问已经太迟。 阿雪啊，不要这样 啦。OK， 那我明白。有些事是不要讲得那么清楚的。我明白。我走。 哎呀，你做乜嘢啫？阿哲啊，阿哲， 妈咪关门啦。 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爱与怨，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。 夏崇哲已经再不在我生活入面。 夏崇哲的世界再不会有孔秀雪。 我们的世界已经埋葬。 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。Oh, no.